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四环南雾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八角桥到晋源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下班快乐，各位。 招牌式的开场方式，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思萌。 Hello， 坐在我旁边的是艾科。 我们要互相介绍对方，这样才 互换身份。 是的，今天要和大家特别分享的是，有一个亲切的问候语，就是今天有没有牙齿天天晒太阳啊？ 啊， 因为是国际爱牙日。 哎，对对对，你这样一说，我突然好像感觉就是每个人突然45度仰望天空，然后咧出自己的嘴，咦，晒太阳。 就是每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是仰望，也不是仰望天空，就是要经常露出自己的笑容。 对， 哪怕自己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是暗示自己的心理，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而且也能把这种欢乐能够传递给各位。 好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你们。 再见工作。 有一句话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所以我们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是按图索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地图。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的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 吧，幸福的地图送给你们。当然今天呢，希望大家的开启方式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因为稍后我们的王牌福利今天要加码啦， double 送给你们。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所以今天的福利怎么是一个 double 的状态呢？ 就是因为稍后先要卖个关子啊，这样保留一部分的听友， 就保持神秘感。 传说当中有一种就是实诚型的主持人，就是我， 每次都是先把这个福利的底儿先透出来了。 对，我们今天有两个福利要重磅送出。第一个福利呢，就是和喜欢运动的朋友有关。 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吗？ 哎，对对对对，所以你来介绍。 OK， 那就是我们这次要提供的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的公开赛，也可以让你的这样的黄金周变得与众不同。 对，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的期间，地点呢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刚才我还在和思萌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一般看一些球赛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礼仪啊， 特殊的一些规定，对 对, 对， 所以就特别 Google 了一下这个，其实去网球赛的现场也要有守一些规矩和秩序的。比如说他有一点我觉得还挺逗的，就是即使选手的比赛打得再精彩，观众也不能在任何时间随意鼓掌。你一定要等到一个球死球之后再鼓掌喝彩， 就是两个人没有在交手的时刻才可以来鼓掌喝彩。 对，而且他说鼓掌的时间也要适可而止，你不能耶，就有种 就不能看演唱会一样那样去喊是吧， 喝倒彩的方式就感觉。而且还有第二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第二点说什么呢，就是说啊，在看这个网球比赛过程中呢，是不可以随意走动的。还是说到这个在中间选手90秒的休息时间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球成为死球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上洗手间啊，或者是买个水啊，也是为了保证你在随意走动会影响别人观看比赛的一个心情嘛。 对，就是像我们平常去看话剧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是进场进晚的话，就 必须等下一趴。 像我们上一次去看那个 长 春 皇后， 皇后， 对， 我们俩是等了一趴又一趴进去的，所以一定要掌握这些球场礼仪啊 ，Bruno Mars。 Like they're not shining. Her hair falls perfectly without her trying.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Yeah,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When I see your face,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I would change, 'cause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And when you smile, the whole world stops and stares for a while, 'cause girl, you're amazing. Just the way you are， 来自 Bruno Mars， 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吧。 而且我特别想说，今天艾科选的歌呢，有一种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啊。 怎么？ 尬摇。就是在这个好像歌词哈不太能跟得上去啊，不太记得住，但是能够跟这个旋律，哎，左晃晃右晃晃，也不知道晃的是什么，尬摇。 哎，总之就是能够 欢乐一下。 对，如果有一首歌曲能打到你的心里，或者说此时此刻说没有感染到你的话，节奏能够带动你也是好的。 对。 刚才我已经看到，我们说完这个网球赛之后， 已经有人来锁票了。 那我们今天锁票方式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回复关键词“莲花”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等待你们，记得我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呀。 Just Where You Are 这首歌曲送给你们，下班路上的你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就是每天想和大家唠唠家常，因为老白不在。 嗯， 因为老白每次一在的时候就说，哎，你这种开启方式每次都想就是隔壁的邻居 一点都好像不陌生的感觉。 因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还挺有意思的，有关于似曾相识那种好像和他很近但又很远的人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今天网友发出的一条评论嘛，说早晨在朝阳公园跑步的时候竟然偶遇了周润发。 哦，在北京那边还能看到发哥。 对，而且他还晒出了一张照片，就是之前周润发一直就是身着运动装扮，然后黑衣黑裤啊，头戴黑帽子，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晨跑，所以很多网友就表示说啊，万一想去偶遇怎么办，在哪儿 北京那边我还真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因为之前看过一篇推送，就在说周润发只是在香港那边是出了名的爱逛这个地摊儿， 对对对对， 而且特别喜欢跟人讨价还价的那种。 对，就是如果说去香港的朋友想要偶遇发哥的话，最简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深夜出动，然后一定要找那种地摊。 你看看哪有卖这个拖鞋打折5块钱2双的，你去找，可能发哥就在那儿啊。 不要这样，发哥还是比较有格调的哈。其实生活在北京遇到名人的概率还是挺大的，就是不妨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遇到过哪些名人在生活当中？ 你遇到没，艾克？ 我真的遇到过。 什么时候？ 嗯，是在去年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 啊，一年前。 对，在望京那边遇到过宋丹丹。 哇，是在逛商场的时候吗？ 没有，就是据说有一家店，它也算是明星店。 嗯， 那家店的甜品很好吃，然后咖啡也很好喝。然后我有个朋友说：“那走，我们今天去看看能不能碰到什么明星。”结果就在我带的这个友人低头玩手机的时候，我看到了宋丹丹。 一眼就认出来了，等于说他也没有戴墨镜，没有戴那个太阳帽什么的。 戴了一个墨镜， 嗯， 但是我完全能够看到他那个白皙的皮肤，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愣了半天，我说，哎，这是宋丹丹吗？然后我朋友一抬头，他已经不见了。 哦，一晃而过了。 所以还是挺容易的啦。好了，我们话题不要就延伸这么多。如果说也是勾起了你的一些回忆的话，也不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你在北京遇到过哪些名人呢？记得关注白街粉，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可以说一说你遇见名人的一些小故事。 啊哈，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啦，王牌推荐来啦。 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王牌推荐， 我们这个话题刚抛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有朋友分享说，昨天在办公室楼下，就是华茂写字楼附近碰见了陈伟霆。 把那张图片点大点让我看看。 就是陈伟霆。 哎呦，还真是拍的还挺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哎呀， 好像前两天咱们台附近就是有那个店在搞活动，然后好像也还邀请了谢霆锋过来。 嗯，对。但是好像那他做完活动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就立马一闪而过就走了。对， 关键是那家店也很神秘，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见他开张。 不要这么说，来，我们继续分享一下这个王牌推荐啊。首先是来看看综艺方面，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新推出的综艺节目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嗯， 就是由窦文涛主持的《锵锵行天下》，每周也是在网络平台呢更新一集。 目前只播出一期，但是据说在豆瓣上的评分广受好评，有9.3分。 9.3分。 对，因为我觉得窦文涛的这种节目还是值得一看的，因为他之前的分享的圆桌派， 嗯， 我也是一集不落全看完。 哦，所以这一集也是要准备开始追一下。 对，叫锵锵行天下。另外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即将迎来的中秋假期，如果有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到房山啊这个长阳音乐主题公园参加一下2018年的麦田音乐节。 这虽然不是偶遇名人啊，但是可以在现场看看你喜欢的歌手。举办日期是9月23号到24号、 哎、 有很多很多经典或者说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手的名字都会出现在现场。 比如说 薛之谦啊， 还有吴青峰。 吴青峰、徐佳莹、 陈丽。 对， 还有好东没有派对 啊，郭顶以及这个后海大鲨鱼。 对，说来那是说是迟那是快，后海大鲨鱼的歌随时就来了。 我知道后海大鲨鱼是艾克非常喜欢的一支组合。 对对对，当然了，这次的现场还会有布衣乐队、房东的猫还有花粥等人气歌手和乐队都将亮相现场，而且呢，主办方还为乐迷们准备了5条路线往返大巴的这个路程啊。 嗯， 最晚运行到24点，没有车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回不来。 所以欢迎各位到现场可以去看一下，包括也可以回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 就是在这种麦田音乐节的时候，一定要心要野一点。 试想一下，这个中秋佳节能够去看一次麦田音乐节，顺便再听着自己特别喜欢的乐队，然后赏着月，吃着月饼，还有大闸蟹。 我要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各位老师们，可能这个直播间的椅子待会儿要修一下啊，这个艾科已经晃的哎呀没边儿了，听了这首喜欢的歌。 所以我们真的要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期3天的这个麦田音乐节，说不定能在现场遇到你们呢。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继续来分享啦。 还有王牌推荐，又要推荐的是一档旨在弘扬传统戏曲的综艺节目。央视呢即将在11假期前播出的2018中国戏曲大会。这样节目也是之前也是很受关注，各种各样的系列啊相继推出了。 对，这也是继这个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还有中国诗词大会，还有中国成语大会等节目播出之后的一档综艺节目，所以还是备受期待的。还有另外一部要值得推荐的就是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 Cats。 哎呀， 北京站的演出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 将会在明天开始在世纪剧院上演了。 而 演出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对于很多中国乐迷来说，可能《猫》这一部是音乐剧的启蒙之作，而且它曾经被翻译成15种语言， 对， 全球300多座城市来上演。 哎呀， 也是2003年和2008年分别来过中国来进行演出。 对，而每次来中国的时候都是一票难求，所以这一次 Cats 再度上演，采用了这个英语的方式，还有中文的字幕的方式，让观众可以体会到那种原汁原味的经典重现。 你知道，如果说让我家的猫来演这个剧，它会演成什么样子吗？ 你们家的瓦力吗？ 对啊。 他会把就是所有我的东西瞬间变成他的东西。我每次我的书包就是一回家我放在地上或者放在桌子上，他一定要上来铺上来，然后我拿 U 盘啊或者拿门禁卡拿水什么的，不可以，这是我的东西。 你看， 虽然他不会这么说话啊，但是可能 你刚才分享了这些小故事之后，我就发现就是猫奴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都会有感同身受。 使官们加引号。 而且这一次真的是值得一去看的是我们之前采访过关于猫他们这次的系列演出背后的一些故事。 哎， 他们所有的演员在生活当中真的要学猫 哦， 学猫走路， 跟猫的那个形态是一模一样的去复刻出来。 嗯，对，等等等等的一些细节都会展现，所以这次 Cats 猫值得推荐一下。当然，其中提到这部剧，一定会想到另外一首歌曲《Memory》，我们再重温一下经典吧。有的时候不得不佩服一下我们的听众质量，就大家真的太厉害了。然后一说到 cats 猫的时候，大家说是那种 memory 吗？你们果然很厉害，所以现场估计也是一票难求吧。 对， 抓紧时间去下订单。 哎，欢迎各位，到时候可能兴许你是听娱乐最王牌过来的吗？对呀，我也是啊。 那是我们的文艺小分队。 Bye.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赵永祥创作的歌词作品《爱在拒马河》。山水云间，绵延心田，一衣带水，拒马河两畔。原定太行山，滋润白洋淀，你的脚步从没停歇。爱在拒马河，梦在拒马河，河畔书写着传说。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展演之一，今天晚上到23号，中国东方歌舞团经典歌舞晚会《美在东方》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亮相。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受邀加盟，将为首都观众带来蒙古国舞蹈《走马》。《美在东方》分为丝路寻梦、环球逐梦、华夏圆梦三个篇章。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演出季期间会邀请北京郊区部分学校的师生观看演出，还要特别邀请一带一路建设者及家属观看演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车多，南向北方向东便门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你跟我说一下这个片花当中为什么你那么乌浓软语，但是坐在我旁边之后感觉咋咋呼呼。 难道你希望我用片花里面的声音跟你说话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让大家来一次耳膜马杀鸡。对，开始。开玩笑。 我真的绷不住了。 你知道就是已经就是和大家就是分享这个，为了拿你的身上某一点和大家分享，我是不遗余力的。 就是每次艾科来说，哎，思萌帮我配个音吧，我说好，我说你大概有什么要求啊，什么方向？ 没有要求， 没有，你就配就行。 对。 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话筒前，就是那个状态。所以各位朋友知道我作为艾科的同事啊，多不容易。 哎呦呦呦呦， 要心疼我一下。 但是你我跟你说，你就是当你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时候，点击率很高， 毫无违和感，是不是非常契合？ 非常契合了， 他自己总是不遗余力啊。 很符合秋天的气质就对了。我们刚才一开播的时候就和大家说今天有很多的福利要放送，除了刚才的网球之外呢，我们还关注一个悦享四季的活动。 9月26号晚呢，北京音乐广播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嗯哼，这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十一国庆节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 而且呢，我们再次邀请了这个北京的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很多中外经典合唱曲目。 有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还有这个国外的《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等。熟悉的旋律也相信能够让你在现场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 总之，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悦享自己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索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白金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呢，就是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这场合唱音乐会的门票。所以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如果你对这场音乐会有兴趣的话，欢迎你回复4G，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啦。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关注， 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联络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就可以了。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发来这个悦享四季的这个索票方式，就是很 要不要再提示一下， 就是发送四季、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这个四季不是那个手机上面显示的四季信号好吗？ 我说怎么发这么快，原来连字儿都不用打，直接打字母就好了 好了，总之你要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当然还有今天上午传来另外一个消息也是备受关注的，就是曾经演唱吉祥三宝阿妈那个 那个经典歌曲啊， 对，蒙古族歌唱家布伦巴雅尔昨天晚上因为心梗在呼伦贝尔去世了，享年58岁。 布伦巴雅尔呢也是1960年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原本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编辑，后来也是转行做了音乐创作和这个教学工作。 是的， 可能绝大多数朋友熟悉他就是因为在2006年嘛，我们当时在舞台上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唱这个吉祥三宝，非常经典的歌曲。 是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已经成为当年这皆知向闻的热门歌曲了，所以在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当中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年我们看过的经典。特别喜欢这个马头琴的感觉，就是瞬间这个音乐能够把我们带到那种大草原， 悠扬广阔这种感觉。 是的，其实这首歌曲创作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是在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布伦巴雅尔想送给自己的女儿叫做诺尔曼，她3岁的生日。你知道小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他那个就会有很多问题，这个怎么念呀，那个怎么念，所以这个时候他 追着爸爸问。 对，他和妻子之间对话就发现，哎，还挺像歌的 哦。小孩和父母这种追着问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他们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曾经3岁的女儿。 所以你知道，我今天在中午节目里面还分享过，而且还提到了另外，就是最近2年比较热播的一部电影，《寻梦环游记》里面 是 Coco， 对，里面 Remember Me 也是创作给女儿的歌，但是因为一个机会让可能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这种感动。 对，其中不得不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天边，有一句歌词是我要跨上骏马去追逐遥远的星星。如果你喜欢布伦巴雅尔的作品的话，可以去搜来听一下，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做多次和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所谓的死亡它是分3种的。第一种是社会死亡，就是你这个人只是在这个社会 社交生活当中渐渐脱离了，对。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在怎么说啊？第一种应该是形式上，第二种是社会上，第三种才像 Coco《寻梦环游记》一样，是永远被别人忘记。 当被最后一个人忘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结束。 对，但是我觉得布伦巴雅尔不会。 我们通过音乐来记住他。 吉祥三宝不会，对不对？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各位 FM97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莫文蔚，锁定娱乐最王牌，关注我的北京演唱会，9月22号，我们在工人体育场相遇。 原音呈现。 OK，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我们的王牌大来宾，大家期待已久的 Karen 孟蔚，欢迎。 Hello， 大家好。 来，其实主要就是说一下这次我们的演唱会哈、啊，就大家其实会非常非常的期待，应该是2018年的9月份， 是的， 然后在工人体育场， 是， 哇，这么大的体育场，啊，大家要去看你的现场的演唱会，这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出道很久了，其实 25年， 所以会是一个纪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可能更是一个大的一个 party， 要跟所有人一起就是狂欢 啊， 对，要很开心很嗨这样。 对，其实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已经进行过很多次的演唱会了。其实每一次都会对自己演唱会要求很高。对，就是也有唱的部分，然后还有舞蹈啊等等等等，其实都要有。那这一次的角色的演唱会，我们在听觉上，或者说我们在视觉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 那肯定的，哇，就是很有看头的一些衣服，这个是定的了， 对， 不用说了，可能大家都已经都能想象到。OK， 我每次看到一个钢琴，我就会爬上去这样子， 对， 所以有一些招牌动作就必须要这次都一一的呈现在演唱会上面，所以就变成这个。这次角色演唱会真的很丰富，因为实在我做过太多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些舞台上面的就是表演。因为25年，那也累积好多张唱片，很多的歌。 对， 那我当然想就尽量把大家最想听到的歌都可以全部可以放进去演出里头。可是哇，就实在真的 因为歌实在是太多了。 对， 可是进去怎么办？ 就还是要唱啊，对啊，所以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可能点歌的环节。 哦，哇，这是几万人的这个卡拉 OK， 是 大合唱嘛？因为工体就确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场面， 是的，是的，是。大家好，我是莫文蔚，就是你们今天的 DJ。 那当然在这里介绍一首很经典大家也很爱的一首情歌，电台情歌，送给大家。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后我看着你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对方心底敲一敲。 又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昨天听了一次和大家分享了，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很多电台 DJ 是会有仪式感的一首歌，电台情歌，当然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在这个周六晚上 Carrie 孟蔚的演唱会现场能够在全场重现一下，因为那会是真的是一场全场大合唱。 你知道我刚刚听着这段那个原音重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经常说老白不在家，老白不在家，其实我感觉他就像是班主任一样，在窗户后面偷偷的看着，哎，要用各种形式刷一下存在感。 对，听到他的声音之后，哎，还觉得 怎么回来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坐了三个人。好了，开玩笑了。就是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派送今天的第三份大礼包。 哎， 就是有关于 Carrie 孟蔚这周六的演唱会现场的门票，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一票难求嘛。 对， 所以这次我们真的是文艺最前排， 最前排了， 是坐在第一排。但不能保证所有的朋友都坐在第一排，我们是有第一排的位置的。那今天索票的方式，我们用一首歌曲吧，回答一个音乐题。 出一个题来，艾克来问。 请问，曾经我作为主播私房歌播放过这首歌曲，叫做《十二楼》。 十二楼 是莫文蔚的原唱吗？ 回答是或者不是，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看你能不能在第一排看到莫文蔚啊现场演唱。 等着你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吃了一口彩虹糖的感觉，不会觉得很腻。但是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发送前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今天的预热题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分享了关于吉祥三宝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了，那么请问在2006年受邀登上春晚的时候，里面的这位童声演唱者英格玛是布仁巴雅尔的女儿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稍后的白给百块等着你们。这是来自娱乐最王牌最独特的纪念方式。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全球首播。嘿，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亲爱的怪物》吗？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是可塑的被安静了，按住就盘旋着阶梯高台。

幻想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路段有事故，后车排到四方桥。东三环北向南方向三元桥到国贸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 欢迎回来， 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嗯，我是思萌。 嗯，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再重复一遍， 就是我们刚刚在进入整点之前的预热题，问到了我突然在低头的时候，好像对吉祥三宝里面，在2006年登上春晚的时候，那位扮演童声演唱者的女孩，请问是布仁巴雅尔的女儿吗？ 是或者不是？记得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 我发现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听友都非常的可爱，为了索票，莫文蔚的票，然后和这道题一起来回答。有一位朋友说，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再回答第二个问题。那究竟今天是谁答对了呢？等待一下。 在这还未 艾贝尔菲尔的光芒这首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当然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是虽然说行驶在路上，然后参与到我们这个预热题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手机畅通。然后刚才我们的这个姐姐特别可爱，然后在跟我们连线的过程说，第一个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你看都着急。 所以我们就连线到了第二位，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Hello，Hello，Hello， 你好。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啊，姓朱。 姓朱，小朱，你好，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喂，听不清楚。 喂，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知道，知道。 那、 啊、一直听来的。 一直听。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名字，你微信当中叫什么名字啊？ 啊，朱晓，是吧？ 啊，是你哈。我已经看到你了。 啊，对。 好了，今天的百给百块正式开始，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哎，好了。 我们先来听到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著名演员濮存昕在剧目《天之骄子》之中也有不少的戏份。那么请问，濮存昕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吗？ 啊、是。 哎，有点犹豫，但是蒙对了，恭喜你。 人说不定不是蒙的呢， 是故意的卖一个关子，像你一样。 人说不定是真知道，因为这个网络有延迟的问题嘛。 嗯， 来第二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天气转凉，再过一段时间呢，香山的红叶就要红了。请问香山的红叶主要是枫叶吗？ 哎， 是， 非常果断。 抱歉，抱歉。这也是长了个小知识、 没关系。 我今天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也是猛然间愣了一下、啊，不是枫叶吗？那是什么？其实是黄栌树。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就是要敲敲黑板了。今天非常可惜，但是我们还是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 感谢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哎，好的。 拜拜。不知道现在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窗外的天气是长什么样子，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都是有一片 blue sky 的。 嗯，我刚看朋友圈已经有朋友在晒，就是像一个圆圆的鸡蛋黄一样的太阳在慢慢的往下落。 哎呀，说得很诗情画意嘛。 嗯， 当然不要忘了错过我们这个稍后有一个打卡环节，当然今天的图还没有更新出来，大家稍安勿躁好吗？ 我们先来接着来第二位。 Hello， 喂， 你 好。 哎，你好， 称呼你呀、 啊。啊，我姓陈，叫我小陈就行。 小陈，你好，你好。 陈杰，昨天是已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但是很抱歉，然后以那个我们是因为接了两位听众，没有接你的，所以你是我们的昨天的备选，今天就被提出来了，好吗？ 行，好嘞。 加油！现在有没有在？现在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什么状态呢？ 在路上， 在 路 上。 那有没有把车停靠安全？ 啊，停边上。 行，好，加油！正问正答，希望这500块钱都是你的。 来，我们先听到第一道题。在金庸小说《雪山飞狐》中，有一位武林高手，江湖人称金面佛，请问他是苗人凤吗？ 不是。 嗯，这一听就是可能没太关注这方面的书。 因为我很少看武侠。 对对对，不过这个问到我，我也确实要犹豫一下，很难。 女生可能真的不太擅长金庸小说，但是如果说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关注了一个微信公共账号，它是专门推送这个金庸小说的一些分解的，关于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其实可以通过这种只言片语去了解一下，包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讲一些小知识，好吗？ 你看我们的知识面很广，所以欢迎你下次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参与，好吗？ 但是我们今天还会有9.9块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别忘了把那个收款二维码发送到白洁 FM。 很高兴接听到你的声音，拜拜， 拜拜。 所以今天我们的连线就结束了，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题，准备好你的手机，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有请李白登场。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大腹，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大腹，是谁的书画？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音乐题。首先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准备好你的手机，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而且我觉得进入音乐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念一下刚刚有一位特别极度自信的朋友给我们的两道问题的回答。 你来 这样，我们先说一下问题吧。刚刚第一个问题先问的是十二楼这首歌是不是莫文蔚的原唱，对吧？第二道题是2006年春晚演唱会上这个吉祥三宝的童声演唱是不是布仁巴雅尔的女儿。我先问艾科这两道题，第一道题答案是什么？ 不是啊。 啊，不，第一道题是不是莫文蔚的原唱？十二楼。 不是。 不是。OK， 第二道题。 第二道题不是。 也不是。 就是我们搞笑了一下是吗？ 对。 想说什么？ 没有，我想看的就是另外一位朋友在这个公众平台上叫大力水手不吃菠菜。 哦，他很可爱。 对，他说哎呀我非常自信，哈哈哈哈，我今天我要答两道题。 啊，没有没有，人家当然没有这样表述了。人家就是说条理非常清晰，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道题答案是什么，第二道题答案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挺为难大家的，就是行车在路上已经这么拥堵了，你们竟然还要让我们答题。 嗯， 不知道红灯就这么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吗？ 哦，是吗？怎么跟我理解的红灯好像不太一样呢？ 所以现在答音乐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停靠在安全的位置，记得关注白洁 FM 对话框，到我们的这个输入法的中间。然后今天我们的这道题非常简单，相信大多数的人都能听出来是什么问题。我们先来抛出问题好不好？ 抛出问题吗？今天的这个玩法是怎么玩？ 今天我们就来说，就说歌名吧。 就直接说歌名。 OK， 我觉得说辛苦劳作了一天了，是吧？ 就不要把这个环节设计得太循环往复了。 嗯，当然我觉得这两个字可能是对大家最好的一种释放。 你果然是最实在的主持人，连字数都已经透露出来了。 就是最好的一种释放。 嗯， 好吧， 好，我们来听听看。 三二一。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刚才我那个搭搭是怎么回事？就是希望大家给大家一点提示，就是已经在听到那个前奏的时候，都已经马上呼之欲出了。但是 我告诉你，不见得那么好猜哦。它虽然是很熟悉的旋律，但是刚刚就是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朦胧的感觉的。 哦， 来看大家的回复吧，我们稍等一下，然后公布一下答案。 啊，马上听到这个声音，久违了，阿桑，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

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月26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将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再来关注，今天是许茹芸的生日，也是她的新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正式发行的日子。许茹芸表示自己最近忙着新专辑的发行与演唱会的彩排，她也透露了9月22号上海演唱会的彩蛋，表示会翻唱几首在不同时代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歌曲，包含00后年轻偶像团体的代表作，希望当天带给歌迷惊喜。同样今天过生日并且发新歌的还有陈秋实，他的《如果花开》温情上线。这首歌原本是陈秋实的粉丝为他写的，述说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三年来的追光与迷茫，也曾看过万千人海，也曾路过寂静沙海，未知的明天虽遥不可待，但是追逐与期待却从未止步，如果花开，所愿终来。最后再来关注，今天品冠暖声演绎的孝亲单曲《孩子别忘了我》 MV 正式推出。这首歌从父母的角度切入，传达的是温厚的父母心、子女情。 MV 拍摄前期，品冠亲自与导演讨论拍摄脚本，他表示导演张家维在三天内给出了四个方案，他们最后商定把其中的两个主题融合后成为最终的剧本。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北向南后车多，队尾排到北四环望河桥。东五环白家楼桥北北向南车多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音乐素描， 又到了18:34，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没错，你没有调错频道，我们又到了走心的时间段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了一个风格，就是不再分享一首歌曲有关于别人的故事，而是更有意义一点，就是让你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在别人写过的书籍当中摘选出的一些文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段文字是来自新疆作家李娟。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呢，一度跟家庭进入到阿尔泰的深山牧场，经营一家杂货店和一个裁缝铺，与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牧民一起生活。他用这样的细腻的笔触描写出了阿勒泰的自然风光，清新的风格被誉为是来自阿勒泰的清灵吟唱。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这段是出自他的散文《河边洗衣服的时光》。请你在这一刻把劳累一天的大脑清空，放松一下。我们接下来跟着艾柯的声音来全心全意的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突然之间我觉得你这么一说之后压力特别大。好了，这段文字也是我们编辑精心挑选出来的，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河边洗衣服的时光，好吗？这一段应该用这样的电源。我光脚站在石头上， 空空荡荡地穿着大裙子，先把头发弄湿，再把胳膊弄湿，再把腿弄湿。风一吹过，好像把整个人都吹透了，浑身冰凉，好像身体里已经从空气当中消失了似的。而阳光的滚烫，四周的一切都在晃动，抬起头来却一片静止，浮的影子在闪烁的流水里分分明明地沉浸着，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很奇怪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似乎每一秒钟都停留在刚刚从梦中醒来的状态里，一瞬间一个惊喜，一瞬间一个惊喜。我的太多都不明白，使我在这里又平凡又激动。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希望你能够喜欢。当然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小纪念品，希望你能收藏起来，就是关注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精美图片了。配合这段文字特别选送了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秋酿，我们来品尝一下秋天酿的酒。 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每当谈起青梅竹马，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姗姗来迟的他送你一只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他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花影还在风中飘荡，带去了遥远的北方。 房东的猫其实最近还挺忙的，因为他最近在这个可能网络音乐平台上啊，还在参加一些小的微型的综艺节目，包括前段时间还翻唱了这个陆先生的《春风十里》， 是的， 另外一种风格了。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不妨这个周末抽出一天的时间，马上到中秋节了嘛，去这个音乐节的现场看一下他们的表演，因为他们也会去现场。 对对。 所以我特别觉得他们的很多歌曲很适合秋天来播放，因为属于那种 清清凉凉的， 不咸不淡的，然后也不会太打扰到你生活，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去听那一首歌。 我刚刚特别想就是接着艾科那边分享完一段文字之后，特别想调侃一下，但是你当时把那个意境已经营造得很好了，所以我就没好意思来说。 你说 对，我说我们通过艾科的声音好像一起在河边洗了个澡一样 跟下饺子似的，好像画风是不是转变过来了？ 你这个， 我放在这个时候说还行吧。如果当时说出来的话，可能秋娘这首歌都推不出来了。 够了，够了， 开个玩笑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每天跟你做节目的时候，你都会出其不意给我一点小小的惊喜，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今天 你要感觉到幸福，对每天的小确幸。 好吧，我希望能够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份快乐，能够传递给你们一份幸福。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零的节，包括全节宝已经看到你了，然后你们的留言我们都已经收入在我们的这个 mark 在标记当中了。还有很多朋友刚刚关注，他不知道说怎么收到那张图片，记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收到啦。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嘿嘿，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今天你先来，我先来， 你先来吧。 啊，还是按照惯例啊。好，那我先说一下，就是可能今天准备这两首歌呢，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倒不是说非要特别推荐， 嗯， 只是它有一个缘由，是因为前两天我在关注这个湖南那边有一个超级碗的竞演，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主持人啊，也在线上用这样的自己的风格来做这种不同的音乐节目， 嗯， 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主题还挺有意思的，一人一首成名曲。 哦， 所以今天也是选了两首对于这两位歌手来说分别成为成名曲的作品吧。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我相信你一定会唱，来自任贤齐的这一首心太软。 哦，所以这首歌曲如果也会唱的话，第一时间给思萌打个分，一分到十分，你会给他这首歌曲打几分呢？手下千万不要留情，因为今天会有惩罚措施哦，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分数哦。 来听任贤齐心太软，送给正在收音前比较心软的朋友们。这句话应该送给女人们比较合适。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相爱总是简单。抱歉，刚才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为什么不是思萌唱的， 因为可能我的心稍微硬一点吧。嗯， 好啦，总之这首歌曲我已经看到了，分数还不错。 哎， 这个有这个死忠粉啊，真的是 哪有？明明都是很客观的，你少来。 情Day有可能是打给你的分数，嗯、这首歌曲打了10分， 哇， 还有9.9分，还有很多若干个10分。总之这首歌曲你最终得分是10分了， 哇。感谢艾科的评判，那下面来 不是 就是这个主播私房歌，接下来你来推荐一首吗？ 接下来我换一下节奏好不好？ 换一下。 很久很久之前听过 MC Hotdog 的这首歌曲，叫做《流星小夜曲》。 嗯， 总觉得说啊、流星对，流星小夜曲。 嗯， 总觉得这首歌曲应该特别适合在晚上聆听，但是长大之后很多年之后才翻看、 哎， 发现这个歌词真的不太适合在晚上聆听，但是节奏还不错，因为从其中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岑宁儿。 他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没有人亏欠你会帮你，日子总是得要继续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人口饭吃，他站壁站在街角等熟睡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要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目比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图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越好蹉跎，他苦笑地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他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抬看到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骗术不找一条简单的路， 这首《流星小夜曲》来自 MC Hotdog 和岑宁儿，原来这首歌曲15年的时候出品的，那个时候原来 是曾经在无数个夜晚当中抚慰我你的心灵， 没有，就是我觉得这首歌节奏还不错， 嗯， 但是当很多很多年之后你把它翻看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是一首写关于失意的歌曲， 嗯， 它的歌词当中其实在说你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能找到一条简单的路呢，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像把生活一切要简化下来， 是就像我们昨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断舍离概念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很惊喜的是能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到岑宁儿的声音，原来才2015年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周边了，但是我们好像知道他是通过他的另外一首《追光者》， 对，他之前一直是这个陈奕迅演唱者的演唱会的驻唱嘉宾， 嗯， 还挺不容易的， 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再来品味一下他的声音， 留上所有对上一祝福， 你是 Shooting Star， 自是 Shooting Star， 曾经让梦完成最终会出现， 我力量的随人吗， 我们都是过客，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来下一首我继续来推荐啊，继续说到这个一人一首成名曲，可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段子，就是当时梁静茹，我们都知道梁静茹跟李宗盛的关系特别好，但其实真正对于梁静茹事业上有帮助的不是这个李宗盛，而最开始是光良给他写的这一首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言蜚语，只要你一个 珍惜。 来自梁静茹的勇气，是主播私房歌，今天来自思萌的推荐。 对， 然后一分到十分，你会给这首歌曲打几分呢？我特别生气，张学礼这位朋友，你是思萌买来的粉吗？ 一直不断的在发十分十分，谢谢。 对，所以这首歌曲你也是分不低啊。 嗯， 就配合着刚才我那首歌曲， 就是你可以 才得了八分。 你可以从艾科的那个语言当中可以听出他的情绪。来，给思萌打分，一分到十分，你选择打哪分呢？ 当然，还有这首歌曲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啦。比如说妹，她说我的最爱，打满分。不好意思，要打断一下大家，谢国辉，就是一首歌曲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忆，一首歌曲通过一个笑话也会毁掉我们所有的情绪。比如说他说，谢国辉他说十分，是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你的真心 是谁给你的勇气？当然是你们的真心啊。 嗯， 好了，今天的四方哥已经推荐完毕了，该我了。 今天艾科这个话好像听起来心里面暖暖的，所以可能注意大家，一会儿打分的时候一分到十分要注意了。开玩笑， 这 来推荐一下 The Game， 就是一个游戏。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活跃一下大家的情绪， 对，换一下情绪。 是的，这首歌曲叫做 Sun in Our Eyes， 来自 Mo。 I'm a dark searching for reasons and the way. But to your hands, you make me tremble, make me crash, forget my name. 分享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最近一段时间是我的起床闹铃声，然后它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欢悦的感觉，所以建议大家来就是收到自己的歌单当中，时不时拿出来聆听一下，有时候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可以来调节一下， 对，带来一丝的动力。或者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有的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感觉夏天还没有从床上离开。好了，这里就是今天的娱乐最王牌，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思萌， 拜拜。 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啊，时间很长，相聚很短，珍惜每一个团聚的日子。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团圆。